百步神拳石天龙气坏的飞身行过来了，老朋友我来讨教。在下百步神拳石天龙。你叫石天龙，不错。我问问你，凤翔府东关住着一个老朋友，叫神拳无敌石敢当，家传五祖点穴拳，是位武林圣手，可惜他死了20多年了，你认识吗？哎呦，石天龙一听一吐舌头，心说石敢当是我爷爷，老剑客爷当然知道了。他不是，那我也得打呀。老剑客爷认得我爷爷，得嘞，我就在孔圣人面前卖文吧。老朋友，我献丑了，动手。石敢当双手一引，盘古开天，就奔着老剑客爷中穴就点来了。董老剑客一招白虎洗脸，左手一封，右手撩阴就打。石天龙往旁边一闪，老剑客爷知道他是石敢当的孙子，就跟他打了5招。就想看看他招数，不错，像石敢当的孙子。剑客爷一瞧，心中明白了，我也就不能再耗精神了，跟着用右手往一抻，左手一搭，这叫双锁手，右脚扁着一踩，砰的一下就蹬在石天龙的大腿上，啪，真脆啊！石天龙摔了个仰面朝天，爬起来回去了。董谦这回抱拳了，承让承让，还有哪位啊？飞身行又过了一位，老朋友，我乃战殿将军隔山打虎石天凤，特来讨教。哎呦，石敢当二孙子要来了，请吧，今天晚上所有山中军师大帅，每位我讨教山河。石天凤这拳就过来了，单风贯耳奔着老剑客爷太阳穴。董谦吞头一躲，抬右手一雕他的右臂，左手一掐他手上的三里穴。其实呢，要想让他折胳膊容易，老剑客爷一溜他，石天凤抢出7、8步去，扑通一声就摔趴下了，把燕雷燕子坡气坏了，亮出日月轮。就趁着石天凤倒地的功夫，在老剑客爷身背后唰的一顺着轮就炸。那董谦听声辨物，久经大敌，滴溜一转身，老君推背来个靠山掌，啪，您再瞧眼雷，腾腾腾被打出1丈多去，啪，躺下了。老剑客爷才没到说二目圆睁，你什么东西，你敢暗算老夫。老剑客爷就那边人暗算他，就这么大的燕雷燕子坡让老剑客爷给打趴下了。老刀杜清风一拉宝剑，不良佛，老儿修得撒野，山人收拾你。你是什么人？云霞道士杜清风。宝剑就奔着老剑客爷头顶击来了。剑客爷伸手抓住杜清风手腕，左手一托他的屁股，起你的吧，日啪一手，杜清风老六猴腰朝下，摔得他半天没缓过气来。燕普高声念佛号，无量佛，老朋友，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请问阁下上姓高明。燕普心说不能这么打了，我们健身的人能力越大，你摔得越狠，能力越高，在你手里输得越快，我得问问你是谁吧。董老剑客一阵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一托胸前银然，老夫祖籍陕西凤翔府西门里，姓董，名谦，字表化一，人称镇国侠。哗， 哗的一下啊，正个天王殿人就乱了。那练武的谁不知道四大名剑之首郑古侠董谦董化一呀、啊？就英王不知道。英王这么一看就问呐、啊：“桂林呐、啊，董化一是谁呀、啊？”王爷，您还记得不记得圣玉带着三庄人马攻打咱们剑山呢？记得呀，在江上动手有三位老剑客，僧道俗三剑客，这三位就是这董化一的师弟，第二位闭目金睛侠江达江本初，三爷是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，四爷是珍珠佛董瑞。啊，英王心说那三位就够可以的了。元帅呀、啊，他的本事王爷您甭问了，那三位僧道俗比不了董谦董化一呀、啊，董化一确实有通天彻地之能，威震武林，比他三个师弟胜强万倍。您听听谭桂林的评价，那老爷子张红军可了不得呀，闭目金睛佛江达经本初珍珠佛董瑞，这么大本事董谦比他们三个人胜强万倍。英王吓得人哆嗦都傻了，又问燕普燕道长啊，这可怎么办，赶紧派人捉拿此人。无量佛千岁之下，所有战殿将军王官武士护殿甲士，咱们以多为上吧，杀。大家伙一听不敢怠慢呐、啊，全都往上拥。谁不明白呀、啊、都听说过在川陕大道上董谦董化一曾经跟大军师莫奇雨修对过峙啊。令下如山倒，这些王官武士众位哗势如潮水往上一围。谭天看了看燕普，心说你不敢过去，给人家窝子狗一起咬。老剑客爷一瞧这些人往上一围，残眉倒立，虎目圆睁。燕普哎，你不敢过来救这些人白白送死吗？藐视老夫刚刚不利吗？剑客爷回手一拉龙鳞宝刀，刀光一晃，如同一道利闪，刺人耳目啊。老剑客爷不能不亮刀，一下子上来好几百个。董谦宝刀一立，转圈这么一推，就听嘡嘡嘡咔，剑山蓬莱岛这些人手中的兵刃、刀尖儿、枪尖儿、剑尖儿纷纷落地，宝刀金刚亮背，就听红光崩现，掀起就流出来，死尸扑通扑通乱倒，燕普眼珠子都红了。眼之间几十具尸体片片血渍，英王富昌不忍着再看了。燕道长啊，你为什么取群羊入虎口啊？您应该亲自抵挡啊。英王说出这话来，燕普没办法了，大家住手，急速清扫战场。无良佛，这些兵丁一看军师令下了，赶紧拉过死尸，打扫血迹，大殿前一阵忙乱，一会儿的功夫给打扫干净了。燕普燕云峰来到了董老剑客面前，老谭月呀，你无故到我山中搅闹，与理不合呀。听说山中军师大帅各有其能，老巧进山是为了开阔开阔眼界。燕道长，你是武林前辈，请赐教吧。 燕普没有办法，左手决一引，右手见春云乍展，唰的一下就奔着老剑客爷脖子来了。剑客爷麻过欠瘦，拿刀刃一迎，燕普赶紧往回抽剑，跟着迎风劈柳奔董谦。董谦拿宝刀盖顶奔着燕普，燕普赶紧闪身一躲。这就叫真假虚实玄中妙啊。老剑客跟着情勇赶月来个撩阴兜底，快唰的一下刀都到了，燕普顺势拧腰窜出多老远去，这心砰砰的跳，我心说真悬呐、啊！燕普喂，别跑，咱们爷俩好好玩玩。老剑客爷说着飞身过来，仙人姐在拦右斩，唰的一下宝刀过来了，燕普赶紧闪身还招，两个人就打到一块儿了。这一动手啊，云台剑客燕普燕云峰才觉得董老剑客才是真正的武林高手，他这口刀使出什么招数来没准谱，但是各家之长的拳友使出来是得心应手，这招法如海如潮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每招每式功底很深，没有半点纰漏，娇若游龙，翩若惊鸿，是你防不胜防。燕普只能躲躲闪闪，招招架架。全权大帅谭天唐桂林点了点头啊，心说董化一是名副其实的老剑客，武林之中的佼佼者。燕王富昌对武术是外行，他都看出燕普不行了。桂林呐、啊，王爷，燕道长在战船上交战的时候如同欢龙活虎，手中宝剑运用自如，怎么今天晚上总是躲躲闪闪的，他能胜吗？王爷呀、啊、燕道长跟此人比起来可就差远了，胜是修行。英王富昌听到这把脸往下一沉，朕的剑身如同铜墙铁壁，怎么就一个董化一搅得我剑身天翻地覆。英王一回头就跟诸葛宏图说，诸葛老将军，你马上到鱼骨寺把了因高僧师徒请来前来助战吧。尊王曰，塞南街诸葛宏图撤身行到了大殿的左侧，越过大墙直接告奔鱼骨寺。到了鱼骨寺面前，到角门这儿，啪啪啪一叫门，小和尚把门开开了。弥陀佛，哟，诸葛老施主，请问您何时叫门？奉王爷君谕，求见老方丈。那您请，现在禅堂呢？诸葛见就直接奔了禅堂了，挑帘就进来了。一看，了因跟他徒弟慈云都在呢。因为头打剑山回山之后，了因就把徒弟慈云带到了鱼骨寺。弥陀佛，徒儿啊，你暂时别回人骨寺了。 师父，为什么？ 论你的能耐，哎，还算过得去啊，可是你都六七十了，该有点涵养了。你看看你在战船之上跟真诸佛董瑞交手，其实你的武艺跟你的力量都可以，你脾气太暴啊，阴怒伤肝，大气不调，急就容易失败，出家人称为练气士啊。没想到你被董瑞一骂就极怒生气，气不归于丹田，举动失准，你很容易失手啊。现在啊，你别回去了，每天跟威师练气吧。 哎， 从打这天起呢，慈云每天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前都跟师父练习吐纳，使这口真气周流十二重楼归于丹田。 今天晚上爷儿俩正在禅堂谈话呢，诸葛宏图进来了。了因和尚一看就知道有事儿，弥陀佛，老义士到此何干呢？诸葛健就把发生的事情说了。王爷命晚生前来请高僧师徒助战。慈云一听就急了，站起来抄起荷叶铲，双铲这么一碰，嘡嘡嘡，双铲是火星乱蹦啊！哇呀，气大老爷！呵，这慈云是怒发冲冠，目眦尽裂。 什么狗王爷， 老子我宰他！了因气坏了，慈云呐，这些日子你练的气都跑哪儿去了？你这火气怎么这么大呀？ 哎，师父，我这是练气练的，越练气越浓。 弥陀佛，董化一是皇上御口亲封的著名剑客，胜过董瑞多多也。徒儿啊，你怎么能小看呢？啊，事到如今该教训徒弟没用了。了因站起来了，由打岸上取下自己的兵刃金如意，老义士头前带路。这三个人离开鱼骨寺，脚下用力，到了宫墙下飞身进来，顺着剑道往前走，往前面这么一看呢，燕普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，眼看就要输了。慈云蹭蹭蹭一纵就来到了燕普面前。 燕道长， 什么叫董化一？我不服！来，此功让与我。那燕普借这机会还不出去吗？纵身就一跳出去了，出去还得说两句横话呢。董化一，现有石头僧慈云前来会你。燕普啊，走吧，是你的替死鬼到了。燕普回去面见英王跟了因和尚。这就看出来了，董老剑客来到剑山蓬莱岛，除去大军时莫其雨修手中的梁天尺能够抵挡一阵，剩下都打不过董谦，就是了因也在董谦的剑下。老剑客也抖擞精神，控刀推银然观桥，这慈云呐，就好像凶神恶煞。慈云一分双铲， 董阿姨认识慈云吗？ 哈哈，老夫我认识高一头的英雄乍一辈的豪杰，像你这种无名之辈，嘿嘿，我早就把你抛于九霄云外了。哇呀，双铲一撞，汤一声响，老儿口狂，罗汉也跟你大战三百合。大战三百合呀，你不配，我告诉你，甭说你，就救你这人他也不配。能跟老夫我走上十合八合，就不负你平生所学了啊。老剑客也手中宝刀唰唰两扇，跟着夜战八方藏刀式，慈云是流星赶月，双铲插花盖顶，奔着老剑客爷就来了。董谦刀走扫堂，您看这就是经验。你不是个儿高吗？你不是大吗？我就奔你双脚。慈云一看，双足一点地，蹭往起一坐。老剑客爷啊，本来他蹲着身子呢，刀呢？我倒，可他同时吞左步跟右步一转刀，唰，仍然是奔了慈云的双腿。啊！慈云刚落地，刀就到了，嘿，二次一传，双腿得传的，得躲这口刀啊。老剑客爷巧看卧云式，右腿抬起来，猛然间一踹慈云的小腹，砰！实实拍拍的这一下，他脚尖往起一挑，您再瞧慈云这乐辣了，把慈云蹬起来八尺多远，扑通一下摔了一大窝脖，哎 我输了。 通法上人了耶和尚手持金如意，迈步往前走，弥陀佛。董老施主贫僧讨教。 哈哈哈哈，和尚哎，打了孩娘就得出来呀、啊。看来莫奇与修道长是不在呀、啊、那就是阁下了，老夫奉陪了。 了爷一举手中金如意佛前拜香，奔着董谦的胸前打来。董老剑客爷用刀背往出一挂，顺水推舟就奔了了阴的脖子了。了阴吞头一躲，金如意横扫千军，唰打董谦的双腿。老剑客爷拐里踢球，太公钓鱼。了阴一看这招数可太快了，纵身行出去，拦住了门石，看住了门户。老剑客爷一压刀推阴然，请吧，请。两个人彼此道声请，当时动手就打在一块儿了。走行门让过步，各展平生之能。老剑客爷手中刀光闪闪，谈天纳闷啊，心说在菩提寺我没瞧见董老剑客爷带刀啊，现在怎么这口刀而且是宝刀啊，削钢剁铁它哪来的呀？谭天是百思不得其解呀。这时候就听英王富昌富宝臣问大帅，了阴大和尚能赢吗？谭天摇了摇头，王爷呀，赢是甭想，只求不输那就算不错了。了阴和尚也难敌董化义呀。英王一听是又急又怒，英王能想出什么办法对付董谦，下回再说。 等待 受伤害。我看着路，梦的入口有点窄。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。总有一天，我的谜底会解开。 天上的星星，你就是那么的纯净。直到你收到上榜的通知单，我的心里就变得很乱。不知为你而高兴，还为自己忧愁，只好就放你走。明白，明白，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，舍不得的可爱呀、啊，一时一时一时不了解。心中你永远存在、yeah、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，可是我已不在。 福彩即开，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一瓜如意福彩即开，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镜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好剑客爷董谦董化一威震天王殿，把英王可急坏了。英王就直接下命令了：“燕道长啊，慈云少方丈，你们两个人也上去吧。”同了音方丈三个人同时动手捉拿董化一吧，不然的话我剑山可就坏了。这慈云是没羞没臊，手持双铲过来就动上手了，俩打一个。老剑客一看又来一个，精神倍增，刀法展开，力敌二人，刀法更紧了。这燕婆也不好意思不过来呀，王爷都说话了，他正要迈步往前走呢。正在这时候，就在英王身背后棋牌队里飞身行出了一个人。这人高声喊嚷，凶声恶道：“你们竟敢以多为生吗？啊！不过不要惊慌，直男来也！”这人亮出一口宝剑，唰的一下如同一片晚霞就过来了。大家全瞧，董谦也瞧，这个人在40开外正在壮年，身上穿着蓝绸的长衫，腰中系着绒绳，别着剑鞘，蓝绸的裤子，蓝绸的汗衫，脚底下是薄底窄腰靴子，松山板的一条大辫子，长得面如古月，两道长眉，一双虎目，鼻直口正，精神百倍。嗯，董老剑客爷一瞧，心中一动，这是我们老二的后代吧？瞧这面目可像。那么这位是谁呢？书中暗表，这个人家住贵州省贵柱县，县北8里亭，姓楼名瑞。字子路，江湖人称地行侠。他的父亲可是武林鼎鼎大名的剑客爷太乙剑客楼镇。 那是老董谦董华一的二白弟，早就功名成就了。老剑客也在家中享福，闭门靠子，老两口子就这么一儿子，就是娄瑞。父传子授，七十二堂地形殿，一招都没留，那教儿子是真的呀。子路由打五岁练把式，到了三十岁一身的软硬功夫。老剑客爷给儿子起个绰号叫地形侠，一夜学成了。有一天呢，爷俩在家中喝茶聊天，这老剑客爷就说了：“儿啊，你有这身好功夫，到了江湖上再有威父的名罩着，不难成名啊，就缺一口宝刀啊。如果你再有一口宝军刃，如虎添翼呀。”娄瑞一笑：“爹，这宝刀宝剑价值连城，好武的人人爱，就是不爱武的也爱呀。嘿，宝军刃可不容易得到啊。也不然呐，儿啊，世上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，只要你行端履正，得也不难。我告诉你，河南大相国寺老方丈一目了人僧，经历堂就存着一口道叫龙缺斗。爹，是不是还有个名字叫缺尖卧龙刀？不错，我告诉你，他还有一口宝剑叫刘彩虹。后来经历堂啊，就把这口宝剑送给他师弟了义和尚了。我告诉你，他们师兄弟能耐可就了义高僧大呀。了义高僧住在浮云峰极乐禅林，那是世外高贤，人称隐士。不过他在山中，他要这宝剑干什么呀？老老剑客呢又说到，谁有宝剑呢，谁藏有宝兵刃，说了半天，说完就过去了。老剑客也是无心说，这娄瑞可有心听，晚上跟母亲要了几十两银子，老太太也没问他干什么，儿子要点银子就这么一个，得了，要就要，不就给了。没想到娄瑞揣着几十两银子走了，离开家乡没几天就来到了浮云峰下，住在店里就跟伙计打听：“伙计啊，前边是浮云峰吗？”“是啊。”“山上有座古刹叫极乐禅林吗？”“有啊。”“客爷，您打听他干什么呀？”“我是奉了父母之命到庙中烧香还愿。”“嘿，这伙计又摇头摆手：“客爷，您恐怕白跑了。”“怎么了？”“我跟您说，从前咱们这极乐禅林香火旺极了，初一十五开山门，善男信女远近驰名，络绎不断，我们这店呢都得注意严了。嗨，这人呢也真有讨厌的，就因为男女杂处发生了许多坏事，老方丈不高兴了，他认为佛门净地要出这些事儿啊，这是不对的，就把善门闭了，不让进庙烧香了。您可不白来了吗？”娄瑞心说：“糟了，不让进去可怎么办呢？”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，想了半宿，想出个办法来。第二天呢，算好了电饭账，把账结了，到街上买了一份香蜡纸刻，就是还愿的东西。他顺着山根一直往西走，到正面山下才到了上山的路口。娄瑞顺着山道往上走，曲曲弯弯走了一里多地，就看见路旁边有一块大石头，三丈高，方圆够三十丈。这山路呢有打石头旁边绕过去，娄瑞呢继续往前走，走了大约二十多里地，这山道是扶摇直上啊，山上种着桑树、柳树、榆树、槐树，这漫山坡上大大小小都是树木，树木成林。娄瑞往上瞧，就瞧见万绿丛中隐现红墙了。 这影壁真大，足有十几丈宽，两丈多高。娄瑞高兴，赶紧转过来往上走，再一看，往东西延伸的红庙墙挺高挺高的。虎皮石的下基，东边四个斗峰，西边四个斗峰，三座山门，东西角门完全关着的，关得真严。正中是蓝额金边金字，赤剑极乐禅林。娄瑞心说：“我来了，我就得进去。”啪啪啪一脚门，时间可不小啊！里边有人问：“谁呀？”“您给开开门吧。”“是我。”咣当，门开了，只是稍微漏了这么一道缝。娄瑞心说：“有缝就好办。”左脚一顺，就顺着门缝挤进去了。一看里边是个小和尚。这小和尚一看不认识，赶紧关门，没法关了，要关门就把娄瑞这脚挤了，关不上啊。施主啊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小师傅，在下是贵州人，小师傅您行个方便吧，我到宝刹遵父母之命前来还愿。哎，可不行不行，这位施主，这可不行。这小和尚推着门，把这门缝挡得挺严。老方丈有谕，谁要把人放进来呀、啊？方丈知道了，罚他跪香，还得打四十戒尺呢。您要还愿呢，我劝您在山门外头冲庙磕个头就行了。小师傅，这可不行，我父亲母亲有病，许下弘誓大愿，到极乐禅林还愿，还要参拜所有的佛像，我在门外磕，这是大不敬大不孝啊！请你通禀一声啊，这娄瑞啊。是死乞白赖的对付，小和尚就不让他进去。两个人争执的功夫就大了。这时候走过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和尚，就跟这小和尚说：“弥陀佛，悟净啊，为什么在门前喧哗呀？师叔啊，您快来吧，这位施主非要烧香不可。施主，您跟我广慈师叔说吧。”他也松劲儿了，娄瑞一下就挤进来了，反手他把山门关上了，冲着广慈和尚一作揖：“师父，我替父母还愿，不远千里而来，您行个方便吧。”广慈和尚手打问讯：“弥陀佛，有道是在家敬父母，何必远烧香啊？佛经有云，佛在心头坐，神佛保佑你父母平安，离地三尺有神灵，你在家中烧香祈福就可以了，何必到这么远来呢？”“啊，大师父，我父亲母亲身染重病，我对神发下誓愿，只要父母痊愈，我到宝刹来还愿。果然神佛有灵，我父亲母亲病好了。父亲母亲啊，叫我来烧香还愿，现在您不让我进庙，我没法烧香，辜负我一片潜心，回家也得受责任，使我父亲母亲不安呐。大师父，您发发慈悲吧。”这娄瑞啊，死死的哀求。正在这时候，有人念佛号：“弥陀佛，广慈啊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”娄瑞一看，来了一个花白胡须的和尚，三块瘦戒的香疤，身上穿着灰僧袍，一看这和尚就有功夫，心说这是了义吧，了义高僧吧。就瞧广慈手打问讯：“师父，这个人从贵州千里而来替父母还愿，弟子不叫他进来他赖着不走。施主啊，这位是本庙的知客僧，名叫新一，是我的师父。”嘿，娄瑞心说不是了义高僧啊，没办法也得见呐。娄瑞一躬到地：“师父，请您念弟子一片诚心，成全弟子吧。”新一和尚想了半天：“施主啊，您进庙烧香实在是触犯法规，倘若被方丈知道，我们不但要跪香，还要受重责呀。大师父， 弟子不声不响的烧香，心到神知，您可就立了大功德了。啊，怎么办吧？我领你到配殿烧香。这知客僧心一呢，心眼软，就带着娄瑞啊，轻轻的往前走，来到配殿，轻轻的把这配殿的殿门开了。娄瑞进来了，一看里边塑像是栩栩如生。这娄瑞呢，就在每一个佛像前烧香磕头，一禀虔诚，挨着个的全磕完了。这新一和尚在旁边就催呀：“施主啊，我担着很大的不是，让你进来，你赶快走吧。”娄瑞心说：“走，我进来我就不走了。”娄瑞脑筋这么一转弯，他出了配殿了，右手一指：“师傅，那是哪儿啊？”那是正殿，那您为什么不叫弟子到正殿烧香还愿呢？我应该到正殿拜佛呀。广慈新一这两位大师不得气呀：“龙施主啊，念起你是孝子千里风尘到此拜佛，配殿就可以了，到了正殿举动太大，恐怕方丈知道我们获罪呀。方丈一定要重责我们。施主啊，你到配殿烧香心到神知了，你怎么得寸进尺还要到正殿？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。”娄瑞一瞪眼，他嚷上了：“我怎么不对啊？您不让我进来这没什么，让我进来又不叫我上正殿烧香，你这像话吗？”哎呦，把新一和尚吓坏了，他只求这娄瑞：“施主啊，你小点说话，你小点声啊，这可是佛门境地啊，不容喧哗呀。”这娄瑞啊一愣愣眼儿：“我就这嗓门，你不叫我入正殿，我死在这我都不走。”广慈是顺着脑袋往下流汗呐：“师父，要不然请施主赶紧到正殿烧完香，好让他走。”弥陀佛呀，贫僧也是慈心生祸呀，事也无法，请到正殿吧。这新一跟着到正殿，把殿门打开了。娄瑞进里边一看，正殿里翻床吊挂，迎面神龛是三世佛，前面是供桌，摆着五供纳签，在供桌的右边放着一口铜磬，红棉垫红漆罗圈架着，这蜡签上呢放着一个大磬锤。娄瑞看见了，娄瑞跪倒烧香。新一和尚就催他：“娄施主啊，正殿你也烧了香了，应该走吧。”娄瑞没得说了，没得赖了，他实在没办法了，他就看这磬：“大师傅，这是干什么用的？”“这是磬，凡是烧香的必须敲磬，神佛好知道。您瞧这和尚啊，没有那么多社会经验。”这句话给娄瑞抓住理了。“那大师傅，您让我烧了这么多香，我也没敲些磬，神佛不知，这不白烧了吗？”“哎呦，施主，您可不能敲磬。”这娄瑞冷不丁的抄起这磬锤来，照这铜磬猛的一敲，啪，声震殿，魂飞天外，破散九霄。这时候就听大殿外有人念佛：“那么阿弥陀佛。”此时香已过，午时香未到，何人大胆佛前击磬，这还了得吗？广慈一下子就把娄瑞抱住了：“你别走了。”从殿外迈步走进一个老和尚，九块受戒的香疤，穿着银灰色的僧袍，黄僧鞋，皱纹堆垒，胸前一部银髯。嘿，娄瑞心说：“我把这老和尚敲出来了，这位肯定是了义高僧了。”就朝新一双掌合十：“弥陀佛，师父。”“ 这位施主要给父母还愿，从贵州而来，他苦苦的哀求，弟子一时心软，才叫他进庙烧香。他故意激情，犯了佛规，弟子认罚。这个老和尚看了看娄瑞，小施主怎么称呼啊？在下姓娄名瑞，府上何处啊？贵州县八里亭。施主还愿了吗？弟子还愿了。施主啊，赶快速离此地，免得方丈责怪。 嘿， 这一阵娄瑞心就凉了，感觉这和尚不是了义高僧。没办法，只能告辞吧。刚要说告辞，这时候店外头来了个小和尚，就对着老和尚说：“二当家的，方丈问什么人敲磬？”老和尚伸手就把娄瑞抓住了，心说这娄子是你捅的，把这事儿跟这小和尚一说。小和尚点了点头，二当家的，您等一会儿。小和尚走了，时间不大，小和尚回来了。二当家的，方丈呢，叫你同这位施主到一下方丈院。老和尚答应一声，跟娄瑞说：“施主，您跟我来吧。”老和尚带着娄瑞顺着剑道往里走，过着几层殿，来到了方丈院。娄瑞一看，这院中盛栽松竹，真雅静。老和尚把他领到西屋，娄瑞进去一看，就瞧西屋南山墙下一张云床，上边坐着一位老僧，头上十二块香疤，老僧人赤红脸，雪霜的白眉毛，斜飞入鬓，瘦毫过目，两只眼睛微闭，但是光芒露出来了，鼻如玉柱，唇似丹涂，大耳垂轮，一部大胡须，善满前胸，穿着黄色的僧袍，黄中衣，白绫的高腰袜子，在这鞋搭上放着一双黄僧鞋，西后窗户开着，屋里是古色古香。老和尚把娄瑞带进去，挑帘又出去了。娄瑞面对老和尚肃然起敬，撩衣跪倒了：“高僧在上，弟子有礼。”弥陀佛，施主请坐。娄瑞坐下了。施主贵姓啊？ 弟子姓娄名瑞。 啊，府上何处？ 贵州省贵州县八里亭。 高僧了一听，微睁二目，射出两道金光，上下打量娄瑞。他了义高僧就猜出来了，这是太乙剑客娄震的儿子吧。两道金光往出一射，吓得娄瑞一哆嗦：“ 施主啊，到此何干呢？”“ 到宝刹为父母还愿。”“ 烧过香了吗？”“ 弟子烧过香了。”“ 那么就走吧。”“ 方丈，弟子不走了。”“ 为何不走？”“ 父亲叫我舍身三年，伺候僧众，以示虔心。”“ 弥陀佛，你们的心意是好的，无奈我庙中香火地不多，入不敷出，不能留你呀。”“ 老方丈，弟子带有银两，足以自己，不用方丈费心。”“ 嗯，这还可以。正果呀， 刚才这老和尚进来了。”娄瑞心说：“这老和尚是正果高僧。”“ 老方丈， 这位施主啊，奉父命舍身入此三年，你把他带到外边安置一下吧。”“ 是， 弟子遵命。”老和尚把娄瑞带出来了，到前边找了一间空屋子，让娄瑞住下了。 该吃饭吃饭，该睡觉睡觉，你连三天什么事都没有。到了第四天吃完早饭，娄瑞刚一回屋，这老和尚进来了。施主，方丈御下，你只管挑水吧，每天十个大缸，挑满了就成，请您随我来。娄瑞心说挑水算什么呀，就跟着老和尚出来了。到了大殿前面一看，新做的一对百木烧，一寸厚的板子，这底儿啊有半尺厚，根本盛不了多少水，干牙齿，一根整榆树的扁担，连扁担带着烧得有二百斤呐、啊，这可还没盛水呢。娄瑞一咧嘴，心说感情三天没理我，给我做这么一对百木烧啊，把我挤着走。娄瑞想到这儿，把心一横，拿起这一路扁担，把这水烧挑起来了。大师傅，请问到何处挑水？随我来吧。娄瑞能不能经得住了义高僧的考验，如何得宝剑，下回再说。 沉默，渐渐改变。